喺後少少嚇。呢度咧其實講出咗解釋咗咧低無德嗰度嗰個重點。佢哋你哋要懷有敬畏嘅清潔嘅品行，你哋嘅裝飾咧唔係應該喺外面嘅髮型同埋金飾同埋衣服裝束，而應該係個藏於內心、基於不朽嘅温柔同埋寧靜心神嘅人格。這在天主前咧才係寶貴嘅。咁即係話去祈禱嘅時候，去教堂頭先有 Kevin 都分享啦，要去莊重，要應該作適當嘅啲衫，唔好咁暴露嘅穿著，呢個係啱。但係最重要係咩咧？佢話唔係你外表嗰個裝飾，哇！我搽到好靚好隆重，因為我去赴盛宴，可以去飲宴咁，著到好隆重，著到好靚，呢個係唔最係最重要。最重要就好似隔前八第二至第四節講，係要咩啊？你內心嘅虔敬嘅純潔，呢個先係女信眾日常祈禱嘅意思，即係話日常生活，你去咁去同天主祈禱，同天主交往咧，唔係用外表去裝飾你自己，而係你要用虔敬純潔嘅心、温柔嘅心。咁男性咧，第一句講男性，你哋要舉起聖潔嘅手，唔好發黃爭吵，都係同一個意思，係唔好成日同掛住諗住你同人哋有咩爭鬥，有咩有咩唔啱，而係一定要放低曬呢啲，解決咗呢啲嘢，先去同天主去交往。咁呢個咧就係我哋祈禱嗰保羅話俾帝路德聽，即係話俾我哋聽。我哋日常祈禱嘅時候，我哋應該用咩嘅態度？有好多時候我哋做慕道班嘅時候問教祈禱嘅時候，祈禱要點樣啊？喺邊度先可以祈禱啊？我瞓喺度祈禱得唔得啊？企喺度祈禱咩？係咪要跪喺度祈禱啊？好多好多呢啲嘅問題嘅。咁其實喺呢度，保羅就好概括咁講咗。同埋八前都再解釋咗清楚少少啦。嗰個祈禱其實 anytime 可以祈禱，但係祈禱嗰個心態、當時嘅心神，而係你個出發係點樣，唔係哇一定要所謂齋戒沐浴咁就為之係最虔敬，而係你個內心應該點樣去做祈禱。女人要在沉靜中受教，事事服從。我不准許女人施教，人不准許她管轄男人，但是要她安於沉靜，因為亞當是先受造的，以後才是亞娃。在這裡來說，就在表面字面來解，如果有些解經學家照讀，如果男仔看到男性就讚一下，翻跟老婆說，或者天主都是這樣說的，你要沉靜中受教，事事服從，不准女人施教。這裡呢，其實保羅，天主直接保羅所說的意思就是，天主正如朱莉分享的時候，在創世紀都說過，天主做了男人先，而是創造天地萬物人的時候，男人女人的時候，樣樣都是 perfect 的，但是創造出來的時候是有分了先後。但是分了先後，我們會問為什麼不做女人先，不公平啊，為什麼要不做男人先？即是說，如果我們用這樣的態度去看這件事的時候，因為我們都是用人的角度去看所謂公平，為什麼不做人女人先，然後用男人做男人，以後去做輔助。那天主所做的事，我們常常後面都說，或者我們的術語常常說，天主的奧秘的 mystery， 我們人是沒辦法去明白，但是我做每一樣的步驟，用我們的信德的眼光去看，就是樣樣都是 perfect。 如果我們按照我們的本位去做的時候，不是用我們人眼光去爭取那個所謂平等，那個不公平呢， 咁就唔會有而家所謂咁多嘅所謂男女嘅爭拗。哎，你又要點，我又要點？因為我哋冚唪都係用我哋人嘅目光咧，我哋人嘅所謂標準去衡量所謂公平唔同人公平。咁但係喺我哋，所以就帶出咗咧，我哋人有信仰嘅生活嘅行為咧，同冇信仰行為嘅生活咧，係有好大唔同。因為如果我哋有信仰嘅生活，我哋有信德，先能夠支持我哋咧去抵抗呢啲，去抵禦呢啲咁嘅所謂冇信仰、冇信德嘅行為，佢哋所用嘅目光去睇。因為好容易咧，我哋就算而家我哋所謂我哋已經蒙咗恩寵去被召叫去領咗洗做咗基督徒，但係都好容易去陷入呢一個咁嘅點啊？陷阱就係好多時都會用呢個目光去睇，用人嘅標準去睇咧公唔公平。咁所以喺呢一個依一就係喺呢一點裏邊咧，就話女士咧係要。不好可以在公眾去做施救，但這裡講施救就不好講，就話不尊重男性。但如果看回當時的環境，就是男性的地位和女性的地位差很遠。就算在現在21世紀，其實如果兩夫婦出去一個公開場合也好，或者交際的場合也好，如果事事老公說一句，老婆呢，你那一半咧係遮住你嘅，擳住你嘅，你覺得點啊？ 咪對啲朋友好好咯 ，entertainment。 即係人哋可能唔會點樣去講，但係對於你自己兩夫婦嗰、那個，就算人哋唔批評唔講多，翻到屋企咧，你兩夫婦嘅感情咧，亦都唔會係好。所謂唔好喺公眾或者準許你嘅私教係。去管下男人就係、是、意思係指呢樣嘢，係講尊重。如果你係守翻天主創造嗰陣時候嗰個本分，係有先後，係天主創造女性出嚟話係要輔助個男性嘅。咁我如果根據我哋嘅信德就天主咁樣做法咧，就係 perfect 嘅。咁你而家你？冇咗，如果我哋冇唔跟呢一樣嘢嘅時候，變咗就係違反咗天主嗰、那個 perfect 嗰、那個意境咯。咁但係唔係代表天主喺你睇翻創世都唔係代表話男性係高高在於女性之上，又只不過大家唔同嘅位置去做唔同嘅嘢，互相配合。咁如果我哋用翻現世嘅眼光去睇翻呢一樣嘢嘅時候咧，就好大衝突。唔單止唔可以接受，簡直就係句句都～聽唔入耳，我禮就走，信咩你天主教或者基督教？所以喺有信仰同冇信仰嘅分別就係話，我哋有，因為我哋有信德去支持我哋，我哋先可以去接受一啲平常人、大部分人嘅人所唔同嘅睇法，而我哋係欣然去做。咁做咗呢樣嘢之後，個後果點咧？大家都會生活和諧。你的家會和諧，你的生活圈大家會和諧，但互相去做自己的本分，這個是最重要的這件事。那保羅就繼續再解釋多一點，他說亞當是沒有受騙，受騙陷於背面的罪是女人。這裡我看回創世紀看到蛇那個位置是引誘阿當，實際上有阿娃去食個禁果，食個蘋果。咁但係喺呢度嚟講，阿當自己本身亦都有冇責任？我睇翻創世記啫，佢做咗呢樣嘢嘅時候，佢唔認，佢冇做翻佢應該保護佢自己個助手嗰、那個女阿娃嘅責任，即係話阿當喺女性阿娃嚟講，喺當時創世紀裏面所代表嘅就話，佢冇去做一個大嘅決定嘅時候，因為當時天主吩咐唔可以食喎，而係佢聽蛇嘅引誘去食嘅時候，佢冇翻去同 他的伴侣阿當的商量，他自己做的。這個呢就是看回在女性的立場，就說他沒有去跟他天主的安排去什麼，因為兩個是互相配合的，他自己做的 decision 去做的一件事，他沒有去傾，沒有去商量就做了。而阿當呢就沒有承擔那個責任，就當他天主責他，他不關他的事，他叫我吃我就吃咯。但是阿當自己本身都是有自己的錯。那這裡是來講保祿所提出的，就是最重要的其實那個思想，就是我們每一個人天主所創造男女女什麼都有自己的本分，我們應該是根據我們天主所給我們創造給我們的本位去互相配合去生活，不是哪個凌駕於哪個之上。那最難明白就是後面第十五節，但他若持守信德、愛德、望德、聖德和莊造，藉著生育是必能獲救。那大家看完這一句有沒有覺得懵懵地？為什麼藉著生育必能獲救？我就不是那麼明白，開頭看完我查好多解釋，大家有什麼interpretation 解釋一下，大家覺得有什麼解釋？我開頭真的不是很明 白。我不敢肯定後面那句為什麼藉著生育必能獲救，我想其中一樣嘢，保祿講其實第十一節開始呢度咧，佢好嗰個思想好重擺咗喺創世紀嗰個環境裏邊。譬如前面話唔准許女人施教啦，咁即係管下男人啦。因為我估保祿有個思想就係因為阿媽叫阿當醒嘛。咁個男人聽我哋嘅説話衰咗啦，係嘛？所以咧就有呢個咁嘅觀念喺度咧，就而家就出現啦，唔可以咁做啦。咁當然我哋要講嘅就喺一個團體裏邊，就唔係私下嘅問題，即係兩個人，即係你管我，我管你嗰個問題嘅層面。咁而持守信德、愛德、聖德同埋莊重咧，藉著生育必能獲救。因為喺這個創世紀裏面呢，就講生活的時候呢，就說你一定要勞苦和什 麼 痛楚咁樣。咁我估保祿呢仍然都有這個思想，所以呢是一種面對去生活上的種種困難面對積極地面對這個生活的痛苦。但一方面是這樣是生活上面對的事，但其實呢更重要的信德、愛德和那個莊重，咁配合呢因為信德、愛德、莊重呢唔係一啲表面上即係講嘅說話，其實係一個生活上嘅挑戰嚟嘅，都係一啲面對要面對生活上嘅某程度上話痛苦嘅嘢嚟嘅。咁所以會唔會係兩樣嘢擺埋一齊呢？我估有少少關係喺度。 我看過一些解釋學家就好像Peter 咁講嘅，就用一個方向。我想聽下第二啲嘅方向係唔係用創世紀嗰個方向去理解。咁如果睇一樣嘢咧，如果可能，尤其是美國藉住生育必能獲救，即係如果產生咗嘅時候難產死咗嗰啲，梗係衰人嚟啦。可唔可以咁講？ 唔好 想 等好， 所以我就問你睇下點樣去理解呢樣嘢。即係大部分嘅解經學家咧，就係用頭先 Peter 所講嘅保祿嘅思想去，因為一路都係用緊創世紀裏面所帶出嚟嗰個信息，就係互相去配合。而因為阿娃係衰先。受到引誘，又再引埋個男性去阿當去食。咁天主嘅懲罰就係話啦，以後佢要生育，同埋有同床，一路咁樣生育。咁呢個係天主嘅懲罰嚟噶嘛。咁如果呢度講保祿嘅思想就係，如果佢生活 因為你要天主是給女性的懲罰，原本可能以前可能生育行痛的，自從阿當不是阿娃做了壞事，可能才有這麼辛苦。那這裡每個說話講保羅所帶出的思想就是說，雖然這些是天主的懲罰，以前的懲罰，因為做得不好，但現在藉著你的生活，女性如果是生活裡面有持守的信德和莊重，那天主自然會保守去赦免你的罪，去減少生育的痛苦。有很多時我不知道那些女性生過痛的時候都喊主啊，可能會或者祈禱啊，或者會好 一點。還記得祈禱 不記得我不知道。那就是保羅的思想就是帶出，如果你的人一直是虔誠，真的可以藉著你的生活，藉著你的信德，你這樣東西的痛苦，雖然是原本天主在創世紀的時候給你的懲罰，但是會是減低你的那個痛苦咯。因為我們這樣看的一段東西。那 即是同樣地，即譬如你有困難，如果你是有信德的話，你會即係 kind of 減輕你的信苦，因為即係好似 Kerry 病咁，如果信德是夠的，咁佢都好多啦。即係講起 compare to， 咁佢都去到臨尾嗰時先至啲信德先至稍差。咁即係 you know honestly like you know that kind of that's how the path you have to go through， right？ 冇錯，所以成日我哋要睇翻我哋。有信仰和沒有信仰的分別就是這樣，因為有信仰是有信德的時候，很多逆境的東西或者不好的東西，你會容易一點去面對去跨過。那這個是有雞先還是有蛋先？有蛋先有雞可能有排爭有排講，但如果在信仰的角度來說，就是說因為我們有這樣信德，天主會賜給我們恩寵。但如果在心理學上或者是其他撇開信仰的行為去看的時候，我們去因為有東西支持，你不容易去渡過某一樣東西，即是不單即是信仰可能是其中一部分，如果你用不是信仰部分去看這些東西，你遇到逆境，如果你有信心，我一定沒事的，你會容易去問那樣東西。但如果你面對逆境，你遇到疾病，覺得唉，我死梗啦！以前大陸嘅細病都變大病，係嘛？大病啊，去埋先。但如果你有信心，你好容易就會容易都去度過。咁而家係就唔係近期嘅，就好耐以前都有所謂信念嘅自我治療，即係你覺得成日諗住自己係冇事冇事嘅。那個病自然會好咯，呢個唔係天方夜談，係有好多例證。咁但係咪個個得？咁當然唔係個個得。咁正如我哋行我哋嘅信仰道一樣啦，我哋話：，哎，我哋好信好信，係咪真係你自己係咪真係好信咧？你自己同天主先知，係嘛？到你面對嗰陣時候咧，你先知道真係自己係真係好信，而係信成點，有幾深，有點去跨過。你所面對的逆境啊、困難啊各樣嘢，咁但係喺保羅呢度，喺第五德呢度書嚟講，佢講得好清楚明白，就係只要有呢樣嘢，我哋嘅生活教導俾我哋，我哋生活態度，如果我哋能夠做到咧，就會可以天主嘅恩寵會俾到我哋，可以跨過呢啲咁嘅嘢。好，第二章，即係如果我用頭先咁嘅方法去分享，或者容易去入腦啲，容易接受啲咯。開頭看，如果是給你就這樣拿這一張去給那些有信仰即不信基督的人，你我就算信了也好，你回去給你太太看看再跟他們分享傾下，其實是好事來的，我覺得是去傾下去怎麼看這件事，然後去怎樣去討論下在兩夫婦在家庭裡面所play的role是怎樣，出到去批嘅咯，係點樣嘅啫？耐唔中坐低傾下都好嘅，我覺得。即係我就好彩啲啦，而家係兩個一齊喺度，咁傾下講下啦。即係漸漸點解話我信咗之後容易啲，冇咁多拗撬。除咗係天主嘅恩寵之外，即係因為大家有同一個理念去 interpret， 咁就容易啲去 settle 啲 conflict， 唔係冇 conflict， 係容易啲去 settle。咁所以如果而家你哋個個另外嗰一半都唔係咁投入嘅，或者未曾未肯信，我覺得攞呢啲其實有爭拗性嘅聖經去讀幾一段，大家去討論一下、分享一下，你點睇？我點睇？我有信仰點睇？咁當然你自己明白嘅時候，你都唔明啦。兩下俾人扳低頭，即係明明我想講嘅，其實係同你身邊嗰一半翻去攞一啲有爭拗性嘅聖經咧，表面上睇好似好唔妥嘅咧，去分享啊、傾下，你點睇啊？大家點啊？即係我相信好多嘢越傾咧，慢慢就越明白越了解，越唔講咧就越唔知，大家估估下嘅。好，第二章仲有冇嘢要分享？所以我話第二章咧就其實好簡單，但可以講好耐，亦都可以好快。如果大家冇分享咧，著一聲就講完啦。 喺度講講我自己睇法就係第二章前面嗰橛咧，保羅其實咧好有一個觀念就係、是、統一舊約背景，即係保羅古述到舊約啦。所有啲君王啊，即係都係透過先知、透過司祭即係揾出嚟噶嘛，或者係上主選出嚟噶嘛。咁但係咧，佢哋好唔好咧？即係原則上啲子民要聽噶嘛。咁如果佢唔好嘅時候咧，天主點啊？親自去懲罰嗰個君王，所以懲罰君王啊，或者話即係個責任咧，唔喺個人民身上，而係天主身上。咁所以喺呢度咧就話要為君王同埋一切有權位嘅人，叫佢哋又全心虔敬端莊等等，即係為佢哋祈禱啦，要即係好似某程度上守法聽話要納税等等。如果佢哋做得唔好咧，今日教會會有另一個社會教導就話所謂公民抗命啦，係嘛？因為教會咧就喺呢一度咧就有行前一步，即係同嗰個聖經舊約裏邊所講嘅，或者話無論係達味也好，撒母也好，係上主揾咗佢啊。不過後來佢衰嘅時候咧，天主咪即係揾個第二個咯。咁但係今日因為喺個民主社會裏邊咧有個轉變。所以教會在個社會的訓導裏面就有成立所謂有一個教導，就是公民抗命。如果真的政府所做的事情不對呢，即是我們可以行一步呢，就是用公民抗命去反對個政府的。至於我看第二段男女祈禱那裡呢，其實即當然表面上就看說好像不平等啊問題。其實我自己覺得就是只不過保羅你分開嚟講啫，講男嘅呢樣，講女嘅呢樣，咁唔等於話男人係好啲啊，或者係啱啲。譬如話佢話男願意男人一個地舉聖潔嘅手祈禱，咁唔通女士唔需要聖潔嘅手咩？咁一樣係嘛？咁同樣男人咩叫聖潔嘅手？即係唔好做壞事，唔好做衰嘢啦，係嘛？咁是不是可以容許女人做衰嘢呢？亦都不是。所以呢其實呢就是雖然一些嘢是講男的，一些是講女的，其實就沒什麼所謂分開，真的這個屬於男的，那個屬於女的。男的你又可以戴珍珠寶器只有靚衫，即是完全不是這個意思，只不過是講在一般情況之下我們男也好女也好都要注意這些內在的一個質素。 我覺得分開嚟講，因為大部分就是女性注重裝扮，就算自古至今都是的。大部分的男性呢就是點話勞嘈啲，好勇鬥狠啲，所以佢分開嚟講嘅，即係順住翻當時成個生活嗰個情去舉例去點樣去講。其實所以頭先我即係一開始我話即係同大家分享，就是我要睇讀呢一章聖經，我哋要睇到表面嘅。同埋內裏裏邊兩個層面去睇，就唔好淨係睇表面個字面去解釋，咁樣就好弊。用字面去睇咧，咁所以我點解話你翻去同呢個另外一半唔係有信仰嘅又好，或者信得唔夠深又好，或者唔係認識，佢分享呢段咧，字面去睇咧就好唔妥嘅。咁但係要睇下裏邊深層嘅意義係想講乜嘢，咁先大家先會有所謂交流，有個對話。 咁咧，好唔好睇？繼續第三章，第三、第四章。我想第三、第四章一齊講嘅。不如今日早啲停啦。